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推开纪念馆之门，我们一起走进刚刚重新对外开放的郭守敬纪念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郭守敬纪念馆的特约顾问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 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做过大运河系列节目，做了三季，后两季其实我们一直和蔡帆老师在了解中国的运河，北京的运河。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来自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副馆长童怡天女士，欢迎怡天。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要走进位于积水滩的啊，重新开放的郭守敬纪念馆。啊，刚才说了一个积水滩，嗯。我问蔡老师，我说这不是积水潭吗？但是蔡老师说这叫积水滩，一会儿让他讲一讲啊。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知道郭守敬生活在元朝，我的问题是，您来猜一猜郭守敬是多大年纪退休的呢？ A 65岁， B 73岁， C 84岁， D 他终身都没有退休。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在国际上，在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国家对郭守敬非常的熟悉，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可是反倒是我们国内啊，很多人不熟悉郭守敬啊。这个之前我们其实做过一期关于郭守敬，涉及到郭守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当时我的一段接访啊，大家对郭守敬真的太不了解了，我们听听啊。知道郭守敬吗？ 是清朝的一个守关的将士，是吗？ 我想想啊，郭守敬是天文吧？地球仪是那个吗？是那个是不是？地震仪是郭守敬吗？不是，那张衡了。 你知道郭守敬和水利有关系吗？ 忘了，反正这名很熟。 郭守敬是干嘛的？哪个朝代的？ 不知道。 很耳熟，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他是不是有说过什么理论之类方面的东西？ 他是哪个朝人？ 晋元朝的还是宋朝的？ 你知道郭守敬是谁吗？ 不知道。 郭守敬是谁？ 郭守敬是那个 是搞水利的，元朝的，那哪儿有他的祠啊？ 你知道郭守敬是谁？ 一个科学家吗？梦溪笔谈，那不是他吗？是他吗？ 哎，你知道郭守敬吗？郭守敬是哪个朝代的人？ 宋朝。 他是干嘛的？ 没想起来。 搞文艺的还是？ 不是，好像是建筑。 你知道郭守敬吗？ 古代的。 是吗？ 哪个朝代的？ 元。他是干嘛的？ 写元曲。 哎，知道郭守敬吗？ 知道啊，郭守敬哪能不知道呢？元朝吧，星星水利方面的一个专家吧，好像有个郭守敬纪念馆。 郭守敬是谁？ 我知道郭敬明。 我们刚才听了一段接采啊，大家对郭守敬真的不是很了解啊。 我觉得这次郭守敬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可能能够勾起大家的注意。这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对于北京城，对于当时的元大都贡献大了去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人啊。那咱们就说说郭守敬纪念馆，很多朋友可能去了，是上周二开的馆，11月20号，到今天正好是一周的时间，坐地铁非常方便，到了积水潭，下了地铁，我们会，来到这个汇通祠，咱就从汇通祠开始说起。汇通祠是谁建的？郭守敬纪念馆的前身是什么？是哪儿？这个我先让怡天给大家说说啊， 好的。那么就是关于郭守敬纪念馆的历史呢，就是这个纪念馆的历史其实最早是在86年在什刹海西海北岸复建的一座仿古建筑，1988年呢建成并且对外开放，它是用来纪念郭守敬这位古代伟大的科学家的历史功绩。那么开馆至今到今天已经有整整30年的时间了。那么如果再往上追溯的话，纪念馆所在的建筑也就是汇通祠，它是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他是引玉泉山的水到北京城内，这里呢是水关，为了防止水患，就是他在这儿兴建了法华寺，后来改名镇水观音庵。清代乾隆26年的时候，给他改名为汇通祠。现在呢在山下也是二环路边，我们还能看到乾隆重修汇通祠的石碑，现在也是我们西城区文物保护的单位。 刚才和蔡老师聊的时候，蔡帆老师说，哎呀，其实我和郭守敬纪念馆已经有32年的这个缘分了。然后一天就说，这郭守敬纪念馆才30年，您怎么和这儿有32年的缘分啊？然后蔡老师就说了，其实刚刚建馆的时候，当时的一些筹备情况，整个内容的建设，蔡老师都参与了，那是30年前，1988年。我们可以讲一讲蔡老师。 背景是这样，刚才讲了说，86年复建，这个汇通祠原来呢是一个很小的建筑，在修地铁的时候呢给拆掉了。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这个汇通祠呢？刚才也说，实际上这是北京城内六海，就是什刹三个海和北海、中南海，所有的水要从这儿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乾隆改名字叫汇通的，汇通祠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它水源畅通啊。你看它这个，古代这个河流就是，通惠河是吧？ 汇通河。 山东的汇通河都有个通字，这也是这个，它就是要让它畅通。86年修了好了以后呢，在山顶上呢有，150平米左右，就现在的北楼。这个侯仁师先生和吴良镛先生他们决定，就说呢要在这儿建一个纪念馆。那个积水潭边上最有名的就是郭守敬啊。郭守敬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都水舰，都水舰的位置也在什刹海的岸边，在现在说地安门商场后头左右，所以郭守敬一生呢就在这个做大都的水利，修京杭运河，把京杭运河的船引进积水滩，所以呢准备在这儿就做一个郭守敬纪念馆，而且只是侧重于他的水利部分。因为他天文的成就很大呢，在邢台还有一个更大的纪念馆。 其实我们之前了解郭守敬的时候觉得，他是个天文学家，是个科学家，他有当时修订了非常著名的授时历，对于他水利方面的贡献其实好像并不是那么了解啊。我也在上周六的时候去了郭守敬纪念馆，我当时就来到了这四个展厅，我都转了，我们来听一听啊，当时和我一起参观的这些观众他们的反馈怎么样。现在是中午11点10分左右，我们现在是在郭守敬纪念馆的第一展厅门前。今天天气真的挺好的，是周六啊， 比我想象的人要多。咱们这个一共分为几个展厅啊？ 我们的馆一共是有四个展厅，然后外加一个科普展厅。那么第一展厅呢，是介绍的郭守敬这个人他的一生。 第一展厅的门前有一个郭守敬的雕像啊，是一个坐像。刚才有很多小朋友就站在就蹲在这个郭守敬雕像的底下去照相，他的整个面容也是非常的和蔼慈祥的。这应该是郭守敬中老年时期的一个雕像。好，咱们现在就走进第一展厅。哎呀，这里面人真的是挺多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沙盘啊，整个沙盘你看西边是整个西山，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在积水潭啊，在这个沙盘上是有所表现的。积水潭的水向西再向北，当时呢元代的大运河最早郭守敬找到的这个水源地啊，就是昌平的白福泉。哎，小朋友，你知道这个科学家叫什么吗？ 这个叫那个 啊，叫什么？ 郭守敬吧。 啊，叫郭守敬。他是哪个朝代的人呀？ 元朝。 元朝啊，元朝距现在能有多少年了？你知道吗？那郭守敬他是一个什么人呀？ 科学家。还有。 那你看了这里头哪个你最感兴趣？这个展馆里头，它上面有这个天空，有星星，下面还有河，你觉得哪儿最好玩啊？你认识上面这些星座的名字吗？ 上面有天猫，还有小熊、大熊、天龙，还有仙王、天鹅。 你看见这所有这个天空上有一颗蓝色的星星了吗？这个蓝色的星星是什么意思？ 蓝色的星星是 你知道吗？ 这个是 它那个星星的旁边有一个人的名字，你们认识吗？ 谁呀？是郭守敬吗？ 对呀、 郭守敬。 他对天文特别了解，对科学对数学也都特别了解，所以有一颗星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就叫郭守敬星，那个蓝色的星星就是。那天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其实有很多小朋友走进了我们重新开放的郭守敬纪念馆啊，然后人真的是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以为这样一个纪念馆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也许游客寥寥，但是走进去之后还真是有摩肩擦踵的这种感觉啊。我问问一天这几天啊客流量怎么样？ 就单说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六日两天加起来的观众已经是超过了2300人。那么我们从上周二开馆一周的话，整个这一周入馆的观众是超过了5000人。 其实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了。 是的，因为可能在之前，这次改造之前开放的时候，每年的参观观众人数只是在30000人左右。 哦，那这几天就已经5000了啊，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那刚才我们在这段录音中就走进了这个第一展厅啊，那个时候就是展厅上面就是穹顶是天空啊，有是星空。郭守敬是个天文学家，然后下面因为他是水利家嘛，我们在那个沙盘上就看到了我们北京的这个运河水系啊，当时也有这个积水潭的这个位置，但是刚才蔡帆老师说，这个应该叫积水滩啊，为什么叫滩呢？ 他这个名字吧，这个北京人现在就这么念，就念积水滩。你看是如果是念成积水潭呢，你就不是北京人，这是一个说法。 结果北京小学生答题的时候都答错了。 这是这么说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称呼呢，实际上跟他最早的这个积水潭的状态、历史状态有很大关系。他实际是原来最早就是这边是一个叫历史上叫三海大河，它是一片滩地，它并没有这个很明确的范围，是从金代啊叫白莲潭，元代叫积水滩。元朝蒙古人来了有叫海子，所以这些湖呢，这些潭呢，滩呢，就变成了一个海一个海。他到北京了以后说这城市里有多少个海，这很厉害。 以为是多大的海啊？ 实际上他就这个积水滩的名字是一直旧的名字叫积水滩。 是，那我们要走进郭守敬这个人了。郭守敬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真的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意思啊。中国人对他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刚才蔡帆老师说，在河北的邢台有一座规模比这要大得多的一个郭守敬纪念馆。那郭守敬是邢台人，他在31岁来到了当时的元大都，一直生活到86岁，等于说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啊。那么咱们来讲讲他有什么样的童年，他的父亲是谁，他怎么都31了才北漂啊？蔡老师讲讲。 郭守敬他是这样，他从小文字记载哈，他从小是跟着他爷爷，跟他爷爷来学习。他爷爷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就是天文水利地理啊，天文地理都很熟悉。学的时候呢也很认真，就是说他在10几岁就可以动手来根据古书上的图可以动手制作仪器。20岁的时候呢，他家乡有一个桥已经被水冲了好多年修不好，好多人修不，就是不知道冲哪儿去了。他呢就是后来有一个老者说，这个有一个叫郭生，就是郭守敬，年轻人他能。结果他来了以后很快就找着这个冲毁的桥，用400个人一个暑期就给他修好了，就说方便了邢台这个人的出入。他实际上呢一直在邢台的紫金山在学习。他在17岁的时候呢就拜了刘秉忠为师，就是这个紫金山叫一个学派了，就有几个人都在元朝初年都很有名气，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他是，你比如说做授师弟的王洵是学数学的，郭守敬呢是天文地理水利工程，严格的说呢他侧重于工程这个学的这个。所以他第一次31岁见忽必烈的时候，他马上就提出了这个，当时的华北是在蒙古统治之下，就6条建议。所以这个他这一项马上得到忽必烈的说，你看这个年轻人，人家提的这个都是很有用处的，你们这文武百官要是跟刚才一样，就不白拿我的俸禄，就这句话。就是最开始对他评价很高。他实际也是就是刘秉忠他们的学生这推荐的。 元朝是没有科举制度的。 因为那时候大都城没有，就规划要修大都城的时候，这个任务交给了刘秉忠。刘秉忠呢就把大都水利这一块全交给了郭守敬。这背景。 这个忽必烈呀是比郭守敬年长16岁。郭守敬第一次见到忽必烈的时候，忽必烈47岁，他31岁，等于说忽必烈对这个年轻的才俊非常的欣赏，对他其实是有知遇之恩的啊。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题目，郭守敬生活在元朝，请问他是多大年纪退休的呢？ A 65 B 73 C 84 D， 郭守敬终身都没有退休。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我看到了韩志、小葵、爱新觉罗、裴玉娜，还有依依、花脸、李仁佳啊，好多朋友，还有一个 Q 啊，都参与我们的互动了。一会儿我们要让两位给出正确答案啊。其实我感觉那个时候，郭守敬还有您刚才说的修授时力的王洵，他们都属于专业技术性的人才啊。其实自古以来这个官员要想入仕的话，大多是靠华丽的文章，或者说45经这个理论知识非常的扎实啊。但是他们好像更多的是做了一些非常务实的事情，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这个垂爱。蔡老师。 他是这样，元朝在统一了中国以后呢，就有很多的事情呢他要从 重新开始。你像他定都了大都，就是现在北京，他要新修一个首都的城市，这个大都城很大，修好了要100万人的人口。马可波罗来了以后说的描绘写的大都那非常的繁华，非常的这个有气魄，所以这些很多是吧？他的修复京杭大运河，他要是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他的粮食作物呢，他要在江南，他要把就是国家机器运转依赖的这些粮食，就是要通过运河运过来，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很具体的，就是涉及到很专业、很具体的东西。所以在这些包括修授时力啊，这立法呀、啊，包括农业呀、啊，那医疗什么这些，他是忽必烈是比较重用了一些汉族的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这个元朝的尤其初期的时候，他又选用的这个汉族这个主要还是侧重于这个。技术型的， 就是你得能做事儿，是吧？ 对，他对这些人的用呢是放大胆的放手的用，你像修通惠河的时候，就专门忽必烈说了，所有这个事儿让郭守敬一个人说了算，啊，就是 给予充分的信任。 所以，修授时力也是，抛弃了原来好多这个什么规矩，让他们年轻的人来做。所以他们就是测的数据呢，特别还有仪器方面有很多创造发明，这样呢做出来的成绩呢还是很可观的。 对，这个我们说元朝啊，这个蒙古族的这个统治者，他其实还少了一些条条框框，就给你充分的信任，你去做吧。OK， 我可以交给你了。 这一点很明确。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问大家的问题是郭守敬啊，他生活在元朝，他多大岁数退的休啊？今天听众互动的特别多，我就是 M 豆，还有张凤琴，还有钩子啊，这都后来又发上来的冰心 DBX， 还发上来博物馆通票郭守敬纪念馆的那一张啊，看来肯定是要去的啊。平泽维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听众海雷，他们俩答的是 C 啊，84岁退的休吗？我们现在要问问这个。这个一天，郭守敬多大岁数退的休？ 郭守敬呢，终生都没有退休。 啊，其实他是去世在任上的啊， 在任上去世。 咱们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就当时元朝的退休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他就没有退休呢？行，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和大家讲郭守敬的故事，走进刚刚重新开放的郭守敬纪念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纪念馆之门，和大家一起走进刚刚重新对外开放的郭守敬纪念馆。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运河水利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也是郭守敬纪念馆的特约顾问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是， 晚上好，同志们。 还有一位是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副馆长童怡天女士，欢迎怡天。 大家晚上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互动题目啊，考考大家。这道题目的题干是这样的：下列关于元代通惠河的起点到终点的描述正确的是，元代通惠河起点到终点的描述正确的是 A。昌平白富泉到通州李二寺，就昌平到通州啊，具体的地点是白富泉到李二寺。 B 东便门大通桥到通州李二寺。 C 积水潭到通州李二寺，反正终点都是通州李二寺，高丽庄的李二寺啊。元代通惠河的起点到终点是哪里？这道题如果换成元代漕运通航的起点到终点是哪里，这个选项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问的是起点到终点，就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两个地方是哪儿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题，我们问郭守敬啊，他生活在元朝，他是多大岁数退的休啊？我们听众大多数都答对了，都答的是 D， 就是郭守敬先生啊，一辈子都没有退休，他是86岁去世在任上的。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的听众裴玉娜发来了一段文字，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大德7年，成宗下诏， 凡年满70岁的官员皆可退休。就元代的皇帝元成宗说了，70你就可以退了，唯独郭守敬因为朝廷还有工作依靠他，不准退休。后来呢，就是元代形成了一个新例，就是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许退休。这段我让蔡帆老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太史院啊，为什么当时就成有了一个新例。 在古代的这个有皇帝的年代呢，皇帝本身说是自己是天子，所以在古代的中国的天文呢很发达呢，其实专门有一个部门来掌管天文，还有就是历法，就是历书，就是日历啊，就是每一年的24个节气是怎么过程，这些部门呢就叫太史院，它掌管着天象，观测星情星辰。如果比如说有日食月食地震啊，这些呢都是对天子的一些警示。所以呢这个要给天子要提供信息的。 对，就是你天子最近是不是有没有克己呀，是吧？昨天我们说汉武帝的时候，轮台罪己诏，那是古代皇帝第一份罪己诏。我们也讲过崇祯皇帝，那也六下罪己诏，是吧？就天象，他觉得，哎呀，我作为天子，我这个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没有严格的约束自己，所以我要罪己。我觉得，就这个太史院还有点，就是负责皇帝心理咨询的这个责任啊，感觉，所以郭守敬。真的皇上太需要他了，朝廷也太需要他了，为了他就更改了一个条例，就是说太史院的官儿以后你们都不准退，你们都是终身制的啊，一直就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郭守敬一辈子都没有退休。那下半时段也有一道题，就是元代通惠河的起点到终点是哪里？ A 昌平白福泉至通州， B 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 C 积水潭到通州。这样简洁一点，便于大家回答哦。其实周六那天去这个郭守敬纪念馆啊，很多这个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也来到那儿参观，而且参观完了之后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一段录音。 好着了哈，怎么样？ 不错不错 不错哈。 我以前来看这个纪念馆没怎么好，纪念馆现在搞的是历史各方面都有了。 看完这个纪念馆，你对郭守敬有更多的了解吗？ 以前也是了解，他是搞水利的，就是北京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这个水，因为没有这个水，这个城市建不起来。所以他把西山的水怎么引到北京城来？没郭守敬，你北京市怎么建？他没水，你这个城市建不出来。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2岁了。 82岁 哈， 就是天好，然后过来 转转。这因为我看报纸刚刚开，所以呢就赶紧来看一看。不是，好久了。 我采访这位妈妈啊，这是带着孩子7岁的小朋友来郭守敬纪念馆。 对， 为什么带他来这儿？ 感觉能让孩子学习一下知识，确实挺长见识的。郭守敬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科学家、发明家，对中国的这个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确实挺值得孩子们去学习的。一直到一生到86岁，他一直在工作。 可能原来对这个人的感觉还是挺模糊的。 对，原来还挺模糊的，确实是我从就一直想带孩子来，其实主要就来这参观一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了，今天孩子确实也学到了知识。 然后像我们在这个展厅呢，讲这个接水行舟的地方，也是为了方便小朋友们、青少年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接水行舟这个闸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做了几个传闸小游戏， 来，咱们试试。 看你用6秒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闸拉上来。你看这个水位就上来了，水位上来，这个小船拖动它就过闸了。然后你再拉起下一个，对， 没过闸 呀，它就没过去，这个没过去。 是这样看啊，这个船从这儿走了，你进来之后，这个需要水位上涨才能和左边水位的这个高度一样。 这样了，它水位上来了吧？ 它 拖动这只小船，让它过去， 拖它。 对， 建设闸口啊。 刚才这段录音当中啊，有一个女生是我们郭守敬纪念馆的行政馆长李帆女士，她就带着我和一些现场的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其实我们做大运河系列节目已经做了这么多期，可是我依然犯了一个错误，我一直以为节水行舟是把这段水截开的截啊，其实这个节我走进纪念馆我才知道它应该是节约草字头的那个节啊，就是节水行舟。因为我们做大运河的时候知道这个水呢从西边来，而西边又高啊，你要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引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要把这个节水行舟有24个闸，这个粮食才能漕运。那么郭守敬先生非常不容易啊，找到了昌平百富全的这个水源地，后来有了这个京杭运河北京段的这一部分。我在参观纪念馆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其实对他郭守敬的另一部分伟大的成就也非常的感兴趣啊，这就是天文方面的。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知道经常做填空，好像郭守敬当时修的是一个什么那个历啊，就是授时历。其实郭守敬当时能够有那么伟大的天文成就也源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元代的这个国土面积地域是非常非常广阔的，所以他的测量点特别多。这方面的天文成就我们可以请怡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国土面积非常辽阔，那么郭守敬在当时呢就进行过一次非常广泛的大地测量，也叫做四海测量。那么据这个记载呢，他的测量点当时最早是最北是到达了北极圈以内，最南是到达了我们现在祖国的南海，往西呢是到了滇池，在东向东的是到达了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是叫高丽。 所以它测量范围特别的 是非常广 广阔的啊。它当时测量了一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5天，比实际时间只差了23秒啊！这个其实比西方早了300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的。 其实这里头呢，其实跟测量的数据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过去测量的仪器呢比较小，而且有些读数呢读得不准。郭守敬呢就把这些仪器都改制了。你比如说那个测量读数不准，它就是它这个尺啊原来是一个比较短，它发明了高表，就是原来的四倍，高表，这样呢就是那个数据呢就清楚了一些，这样呢它测得的数据准了以后，一个精度，它发明了仪器精度，一个就是刚才讲了王洵计算的时候它用的招差法，就是球面几何这个球的做法，因为在这以前呢是没有这个算法，过去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个忽必烈这个呢让他们来算，所以这其中有几项啊这个做的，所以他这个测量的很精确。刚才还有一条就是他测量的基准点，他找着一个就是海平面，就这么大的地方怎么测量呢，他认为就是以海平面为做基准点，所以这个呢也比欧洲人的海平面概念早了好几百年， 就是海拔、 海拔 的这个概念啊。我们的听众语言说，哎呀，我上周末参观了郭守敬纪念馆，感觉真的不错，馆虽然不大但是内容挺丰富的，了解了历史和文化，长知识了啊，是同类纪念馆中比较出色的一个。语言，你是周六去的还是周日去的？我周六去了，然后采访老师是周日去的啊。其实我们也许擦肩而过啊。我在采访的时候啊，因为我以为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普通的来这儿参观的一个游客啊，但是我这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志愿者，正在学习的志愿者，把这段录音分享给大家啊。 啊，我自己找来的， 自己找来。您家住哪儿啊？ 对对对，我住的不太远，就是那个三环边上。 但是想过来看看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原来对郭守敬这人了解吗？ 只是了解他是一个元代科学家，制造了授时历。是一个水利学家，其他就没有了。我是因为就是想当这个志愿者，而且就特别愿意在这个像这个纪念馆或博物馆之类的。 您想当什么样的志愿者？ 就是像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 要求。 我这才看见您，您穿着这个志愿者的马甲呢啊，这是北京志愿者联合会是吧？ 对对对， 您呢都在哪个纪念馆服务过？还是 我这是头一个。因为我也是刚退休没多久， 这个想到郭守敬纪念馆来当这个志愿的讲解员。 对，一个是志愿讲解员，再有一个可以就是平时有什么活动我就是服务。就是这个。 那您原来是从事什么职业？ 我原来是跟这个没关系，我一直在办公室或者是从事一些档案管理，但是我学的是图书馆学，因为后来一直工作就没有从事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退休以后也有时间了，把原来的一些想法再实现。 你说工作的有一个发布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志愿者可以填写我们的报名表，管理的老师来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之后进行面试培训。 那我们现在初步选出多少？ 初步选的现在能够已经有20多名。 恭喜您。 谢谢您，谢谢您。 还在学习啊。那现在好好的这个 还没学太好。 对，可以给别人讲是吧？谢谢您。您叫 我叫刘慧。 刘慧啊。 对， 谢谢刘女士。 这是采访中的一个偶然啊，我采访到一个正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志愿者。其实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都有这样一份情怀，希望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心中的爱好，献出一点绵薄之力，到纪念馆、博物馆去做一个志愿讲解员，像刘慧这样。那我在这儿要问问我们的执行副馆长一天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拔流程，我才有机会到那儿去服务给别人讲呢？ 首先呢，我们是要欢迎你，首先需要有热情有兴趣，那么在包括对北京城的历史啊，对水系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就可以向我们提出申请报名。 然后我们是有选拔和培训的。 对，是的，我们经过面试之后可以在后期会有一系列的培训。 其实这是一个难得的免费的学习过程啊。其实作为郭守敬纪念馆的特约顾问，蔡帆老师在上周日去纪念馆，一方面是给普通的游客讲，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我们的志愿讲解员啊。那天的感觉怎么样？ 主要是听众里头，我看志愿者占一半，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偏大一点的，一直我讲了四个馆嘛，一直在跟着听。我还用了比较就简约的时间，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就是从第一馆开始。大家听了就很认真，我就看大家这个眼神啊，还有就听了很专注，就是说因为这个时间还是有限，要是把这个纪念馆整个的郭守敬的所有的事迹要讲清楚，那就时间还要很长，因为有一些呢，它涉及到古代的修水利的一些东西， 它比较专业了。 再有一个就是为了讲郭守敬他哪些方面有创新，你这个具体的你还得讲一点的这个专业上的这个，所以这个呢又要普及，所以这里涉及到这个。它不像有一些东西，你要想天文的话也不能太详细，天文也是更复杂。 所以要去咱们郭守敬纪念馆当一个志愿者不容易，因为我们今天这位男主啊，他太全才了，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工程，所以他的东西你都要了解，了解了之后人家观众还会问呢，问你一个问题把你问住了，你就还需要继续的学习啊。但是要对所有有志愿服务精神的这些听众和志愿者啊，打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这个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裴玉娜说，哎呀，向刘慧老师学习，我也争取做一名志愿讲解员啊。刚才有一个孩子妈妈叫平泽维，她说，哦，主持人好，孩子很喜欢郭守敬这个人物，我想问问一下宜天馆长啊，就是这个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文创啊？我刚才替您问了，来宜天回答一下。 好，这个我们的文创产品呢，现在也是在这个 在初步的这样一个设计筹备当中。 嗯 啊，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提供给我们。 对，我们郭守敬纪念馆是免费对大家开放的， 是免费开放的。 大家拿着身份证或者在网上提前预约，就可以去参观了。而且积水潭这个地方啊，就是虽然这是一个纪念馆，可是这个地点太重要了。那天我出了这个纪念馆啊，这是当时修建地铁的时候用那个土堆起来的一个小山包，下来的时候就西海湿地公园，然后我就路过那个水关，当时没有太大的感觉，哎，这怎么会有一个水关？有两个字，然后那个感觉啊，我就走过去了。然后今天看到蔡帆老师，蔡帆老师说，哎，这水关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路过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就不会深刻的去感觉它。蔡帆老师，那个水关是什么意思？ 所谓水关，实际是一个进水的口，带着闸门的关口。这个大的水关呢，要是说可以走船啊，像那个积水潭这个水关呢，实际上是从昆明湖下